章、李丽睿、马小强，放松快活人。 我要树窿，我要树窿，有树窿好轻松。我系小张张， 欣欣回来了 ，Welcome back， 好开心啊！ 系啊，监制欣欣翻嚟啦， 多谢多谢。仲有另外一样嘢嘅就系要恭祝我哋喺亚运会嘅时候，香港嘅运动员攞到非常好嘅成绩。 为香港嘅健儿鼓掌。我今日冇金句，但係我有我嘅心情想表达。我今朝好开心。 咩啊？点解？ 好似有一个好大嘅太阳喺我心中，因为呢个晨光第一线嘅 Ficky 一嚟就送咗个太阳饼俾我，之后我哋嘅监制欣欣送咗个柠檬嘅手霜俾我， 柠檬 嘅手霜俾我，好得礼物啊！ 好嘢！ 喂，早晨，哇，醒晒啊！今朝咧，我都听到阿天欣同阿瑞瑞分享佢嘅旅游乐趣咧，我以为佢去咗 German 啊，Germany 啊，原来去咗 Italy 啊， 点解 嘅？点解嘅？点解你会以为 German 嘅？ 唔系，我听佢哋讲啲。啲German咯， 系 啊，嗰啲德文咯， 仲要喺佢側邊嗰度，佢係咁喺度講緊啲劇，兩個係咁喺度講， 佢仲要企喺我面前 啊！German，識咗個 German， 好靚好靚嘅 sculpture， 同埋睇緊嗰啲畫畫，跟住但我哋講嗰啲嘢係完全同嗰啲嘢唔夾㗎，咁跟住我就同佢講，我哋講啲嘢咪好冇營養，就你知就好啦， 耐唔耐冇營養都 OK 嘅 ，OK 啦， 欣欣， 好開心啊，各位朋友。三小时节目与你啊，叫做风骚浮人。今日犀利啦，今日有呢、這、一个 树窿树窿，要揾 阿啦， 带住我哋嘅故事。 哇，八月再见，九月你好， 大结局， 大团圆结局咧，系咪？ 我心情好忐忑，寻晚。你知唔知我搞到几点啊？ 搞几点啊？ 三点钟。 哇！ 因为 但你好精神喎、啊， 唔系 因为三点瞓啦， 啱啱十点钟咧，唉，算啦，叮， 就决定啦， 系啊。 哇，开心啊，你有好多嘢食。 我哋真系开 party 噶，我话俾你听。首先咧就有一个阿叔拎嘅杯茶， 你冇爆出嚟。 阿叔已经拎咗杯茶出去斟，的确都完啦。阿叔翻嚟啊，咩？你系茶楼，茶楼伙计啊？ 我唔好嘅。 你斟香片啊 ？O K 啊， 味道 好咩？好，你攞翻 嚟。O K 喎，唔系因为佢哋头先咧个样子表现出嚟太过难接受啊，咁、所以咧。 系咁嘅，因为咧阿欣欣佢就带咗有好多啲嘢食翻嚟俾我食，咁跟住我今日攞落嚟俾大家食下啦。咁啊呢一个咧就个包装，个包装咪好靓咁样系咪？系咁啊攞落嚟咁啊咖啡朱古力啦，咁啊咖啡黑朱古力我仲要系，系啦咁啊拎俾大家试下啦。咁啊我哋两个食完之后咧，跟住我请 变晒样咁样， 跟住青晒成块面，跟住我即刻请阿 Michael 食。 但我觉得 OK 喎，我觉得 OK。 嗱，唔中意啊？ 头先你话唔憎，你话哇睇你哋咁嘅样嘅话，你仲请我食？ 佢哋两个个样好似食咗。A B C 嘅 C 咁样， 冇错，仲系嗰个样。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啊，你三位唔知食过未？ 咩啊？ 美国有一，我都同你分享过，有一间糖公司专出一啲好难食嘅味道嘅 糖啊嘛， 食过啦， 嗰啲就真系好难食。 系啊，仲要系成包嘅， 系真系。你食过未啊？ 我有食过，听过未？唔同颜色嘅糖啊，嘅软糖，入边有唔同，又话可能系臭狐味啦， 系 又唔使细心 就 系 有， 冇， 因为佢全包都系呢啲嘢嚟噶。 其实我已经唔理佢系咩味，即系我唔理佢形容词。总之佢摆落口嗰个感觉唔舒服咯，我唔理佢系乜嘢乜嘢乜嘢，总之系唔好食。但系呢种 OK 喎，嗱，可能你哋唔中意食黑朱古力。黑朱古力系有少少苦涩味，系咪先？系咯，即系咁咯。 所以我从来都唔中意食黑朱古力。 唔紧要，我哋继续。 我中意甜味。enjoy 佢。 我啲甜味。 喂，仲有包样嘢俾大家听。头先竟然有个女主角第一时间自己揭露。 你真系好衰啊！我叫你唔好爆啦。 唔系，但系呢个系好正常。即系有啲人，有啲人咧买本书咧。 即刻叫住， 即刻叫住。 我唔会， 我 中意。我 都唔会，我都 系啊！我点都要睇你由头睇到尾，我都先过瘾。 系我俾面你啫。 我知，梗系知啦。 我俾面你。 但其实你唔需要俾面我。 我一定要俾面你，因为because I'm the 音乐总监。 唔系佢要睇咗先知配乐，配乐嘅。 喂， 要知配乐嘅。 你啦。 好啦，咁所以关心咗呢个剧咁多个礼拜嘅朋友们咧，今日吓就留意住我哋一阵间嘅。叫做最后一集啦， 系啦，喂，你同大家解释下点解嘅？咁 唔再 写， 喂，我都以为你会继续写， 系咯？点解你唔写咧？ 我好失望， 我 头先我好失望， 里面嘅主要演 员，我样好失望， 系 咪？系 啊，好失啊， 失晒咁啊，成个样。 唔系，因为我觉得要，我想停一停，我想停一停，系再呼吸一下。 沉淀下自己， 系啊，沉淀啊，真系，系啊， 吸到啲灵感先。 点解你做咗佢代言人？ 系咯，点解？ 因为你一句 咁， 系 点 解你两 今日嘅 jazz 曲都系 佢一句你一句咁样嘅？你活喺佢心里边啊？ 唔系，我系活喺 佢嘅 眼睛入边， 张文里边， 24小时都喺佢眼前。 冇错，系挡住佢，挡住佢睇嘢。 好啦，咁我哋唔会剧透嘅，大家一阵间听听啦吓。咁到底最后嗰个爱情故事点样写落去啊？ 系啊，我好伤心啊， 冇错， 真系伤心嘅。 系啊，因为我唔系想咁嘅。我同你讲过啦， 因为每个人听古仔总会有一个倾向。 系啊，即系想边个同边个一齐，或者边个同边个分开咁样。但系佢完全系即系 吓。我最近咧有一个广播剧，因为我哋个我们的广播剧啦。咁就入咗一啲嘅廣播劇嘅 fans 嘅 group， 咁有同佢哋傾偈啦。原來咧，你知唔知有啲 fans 聽廣播劇？第一，佢哋好投入啦；第二，佢會因為個劇情向佢唔想個方向走咧，佢 唔聽 添。你明唔明啊？譬如佢哋可能想阿鋭鋭同阿小強養嘅，係啦。點知慢慢發覺，咦唔係喎，佢開始同阿小強拍拖，誒我唔聽啊，咁樣嘅喎。喂，但你唔俾佢最後嗰集會扭轉個態，翻翻轉頭咩？ 咁我明啦，一陣間我唔做。 咦嗱，你好似有少少开始剧透啦嗱， 唔系我决定老朱横刀断爱， 所以呢家有啲电视剧嘅观众而家好似话好 update 嗰啲，可以用个遥控去拣结局噶嘛， 系啊， 阵间可唔可以有听众打上嚟拣结局，我哋就演另外一个 version。 但系好耐之前已经有噶啦，有嗰啲就系同步嘅，Black Mirror 咪就系咁样咯，系啊，你可以嘅就系拣佢，哇，究竟佢入唔入去嗰个森林咧咁样？因为如果你拣唔同嘅剧情嘅话咧，亦都可以 lead 住嚟唔同嘅。 一個結局嘅。咁所以其實佢嗰個都幾好玩嘅。 即係佢拍幾個結局？ 佢拍幾個結局，同埋有拍幾個turning point， 即係嗰啲係扭轉成個幾好玩嘅。但係我就覺得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得個玩咯。 同埋有啲廣播劇可以試下。 唔係你玩死死 點玩啊？ 就係錄唔同嘅 version 等大家搞。 都好啊，寫俾佢。 好啊，好啊。 五個 version。 喂喂，不如咁啦， 今日大家聽完之後，你覺得呢個結局咧未如你嘅想象咧？ 係啦。 咁你可以話俾我哋聽，我哋下兩再做你嘅。好唔好？ 又好啊， 又听咗 大结局一， 即系大结局二，满意就算啦，唔系佢，哎好啊，咁就算啦。 由佢哋决定咯。 如果唔收货咧，再写，写到收货为止。 几好啊，写之后就变咗《红楼梦》啦，变咗文学巨著， 一百七十二回， 一百七十二回，就当边个遇上边个。 金牌编剧马老师。 几好啊！ 唔 系呢个玩 法系斜排编剧，系斜排编剧。 所以其实今日喺节目里面嘅话，大家都有好多嘢可以期待嘅。咁啊，包括就有我哋呢一个咩啦，我哋有呢个嘅树窿树窿啦，咁同埋嘅就有中医啦。 系啊， 系啊，所以都好多嘢，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得开心。 阿许 Sir 而家咧越嚟越调皮啊， 系啊，俾你感 染咩？你系好 Q 啊，其实你唔好以为佢成日摸下你手仔， 其实你 佢 真系打 骂 咩？ 我哋成日都叫欣欣有事无事俾佢摸下手仔。 其实佢会唔会就失散咗嘅肥仔？就系你童年时候嗰个 friend， 原来做咗取长，你又唔认得佢？又 你知唔知佢嗰日讲嘅嗰个新闻咁样啊？其实佢系 stalker 嚟 噶，一路跟踪马老师。 以前咧，佢有个肥仔同学阿马老师。咁咧，其实最初佢同我哋讲咧，系带住怀恨嘅心情。我细个俾人欺凌啊，欺凌好惨。于是我哋就带住好同情嘅心去听。我话佢咁样点欺凌你啊？佢搵佢只手指绑住我只手指公， 仲系用红绳。 系啊， 系啊，你咪有啲嘢啊？ 坐隔 篱 嘅， 坐隔篱嘅。 咁你攞你啲头发啊？将佢啲毛又摆埋一齐埋住咗佢， 又或者你啲皮啊？ 咁你算唔算 手皮啊？咁样佢会攞埋出嚟噶。 咁你算唔算欺凌咧？啲咁啊？ 黐线点会欺凌？我唔知几开心，如果有人咁做。 爱的捆绑啊， 系啊， 可以拍一套好多剧 啊。 爱的捆绑，写 一百集。爱的捆绑， 咩真系细细个小学隔篱座位个同学仔，一系就做呢啲咁嘅。小學 你 的行為， 你 記 唔得你有冇試過 綁住？我哋係會送隻錶俾大家㗎。 送咩？ 你有冇送隻錶啊？ 咁 所以畫俾你咯，即係 咬一下。 咁又多咗啦，即係畫隻錶。 唔係，真係有啲人會咬隻錶㗎。 即 係 最問 你唔知咋？嗰個玩法唔係咁㗎，係 女朋友咬 女朋友，係咬 男朋友 喺呢個位嗰度咧，你又咬一下，跟住你咪個圓圈咯。咁跟住你咪寫十二啊、三啊、九啊，咁樣跟住你畫一隻錶咯，送俾佢。 我話俾你聽， 同學想你想唔想試下？ 唔使，馬老師想 咬就唔好啦。 啊、男女朋友咧，有时啲好奇怪嘅行为噶。我嗰阵时有个大学嘅女朋友啦， 我哋 讲 咖喱鸡， 唔系我有嗰对条咖喱鸡。 哇！你睇佢开心到变声， 条咖喱鸡。 佢突然间有一日问我你有冇试过俾人刮啊？咁 哇， 咁我冇试过啊。 哇！我哋夜晚女， 跟住佢就 话 啊，我都想试啊，我又未试过刮人，不如你俾我试下刮一包好唔好啊？咁你俾唔俾我咪？ 梗唔俾啦，傻嘅！ 如果佢咁样开到声咯，嗱，可能系情调，可能佢实实下蜻蜓点水咁样打一打， 我都以为系，我都以为系， 咁就唔系刮啦。 点知咧， 佢真系刮， 佢好似学校风云啊，张耀扬刮李丽如咁样， 哇， 系真的， 我记得李丽如成个飞鱼落地下， 系啊，真心，因为我唔知嘅。 啊！真系一夜拍嚟，我嗰下我先知道原来俾人刮咧系咁痛嘅，呆咗，因为除咗刮， 你会冇咗一耳边嗰， 同埋你 会 震 有 啲震嘅， 啲余震咯，系有啲脑震荡 啊！马老师，你想唔想 试啊？唔想。 可能咁样嘅话，你会再 醒 啲， 醒目醒目啲，吸完之后， 结果你点啊？刮完之后， 梗系要攞翻啲着数啦。哇！ 系要付出代价嘅刮人。 の濡れた唇で知りたいほど胸に火をつけ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共大约22000字，分为五个部分。白皮书指出，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本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为世界人民提供发展机会，而不是要取代哪个打败哪个。白皮书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零和博弈、强权政治、冷战对抗的各种陈旧思维，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白皮书说，各国应该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其次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推动各国经济联动融通，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17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2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1点，系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8跌2.6，恒生中国企业61.66跌4.6，理想汽车139.9跌4.8。盈富基金18.25跌9仙，中国平安45.4跌7毫，比亚迪股份241.6跌6.2，阿里巴巴84.5升1.5，友邦保险62.55跌1.05仙，京东集团113.2跌2.2，美团117.5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1，日元148.9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47，人民幣7.311，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59，澳元對美元0.64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32379點，跌298點。港金報1785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3.49美元，賣出191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啦，快线有道路工程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定富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啦，深水埗由于有渠务工程啦，聚如道去翻南昌公园方向近住深旺道嘅快线封闭啦，同埋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聚如道嘅中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山道落斜西隧方向九龙、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领衔主演。 故事讲述胡晓歌同佢喺新旧院委大院里先后两任同事们，喺新时代之大趋势、大变革底下，顺势而为，一路而行，艰苦奋斗，中横上下实现理想嘅故事。 国剧830院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00精彩重温。 杭州第19届亚运会 武术运动员许德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好期待亚运这个城市出战武术项目，自己亦都会继续保持以武会友、英雄惜英雄的心态，做好自己，最重要享受赛事，追求进步，不断突破自我，争取最好的成绩。运动员力量、信念、拼搏和奋斗汇聚一身，放松心情，拎出最佳状态出战杭州亚运。咁精彩嘅赛事，点少得大家嘅支持啊！杭州亚运约定你。 香港电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4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嘅申请，喺今年9月29日截止。如果子女喺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以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我是小蕊蕊啊！中秋节最开心的就是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和家姐一起玩灯笼啦。我最喜欢的就是白兔灯笼啊！小强，那你呢？ 我中秋节最喜欢玩的就是羊肚灯笼，我的亲戚一起吃月饼，好像姑妈啦、姑婆、姑妈。 最重要的就是 中秋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和你信守一生兴团圆。 哈哈哈哈，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喺韩国啊，有个电视台搞咗个投票，咁咧选出女人对男人嘅睇法，系七样嘢吓，七样佢哋觉得最影响佢观感嘅嘢，而呢七样嘢咧，同行为唔系好有关嘅，系同appearance 啦，或者系你外在嘅有关嘅、 好啊， 大家估下， 好啊， 呢七样嘢、首先我唔讲个 top， 即系我唔讲个排名先吓，咁总之你估有啲咩？ 我觉得突出鼻毛。 诶、呢个系扣分， 唔系呢个系影响女士对男士嘅观感啊嘛， 系冇错， 即系类似阿啲女士讲 啊，体味啊， 嬲忧着衫嬲， 咩叫嬲嬲咩叫嬲嬲忧， 真系 好靓嘅。 即係譬如話件恤衫又唔係攝落， 你瀨瀨瀨， 又或者有陣味啊咁嗰啲 啦。加拉底有兩笪印喺度啊， 其實咧 appearance 呢啲啊，全部都係 類似呢，係啊，全部係 appearance 啦，包括有一啲係聲音有關嘅。嗱，其實咧，我哋在座咧，我係唔好講邊個啦，有人咧係踩，即分別有兩個主持人咧都踩中其中一樣，分別有兩個主持人咧都踩中其中一樣， 同聲音有關。 聲音就有啦，但唔係踩中呢一樣嘢。 哦， 不如講啦，其中一樣嘢係肚腩大。唔好講邊個啦，嚇咁啊有個主持人。 肚腩大，我覺得啲女士 會中意， 有啲 OK 喎。 我唔 OK。 唔係有啲女士真係 OK， 我中意嘅，有啲中意肥仔。 嗰啲叫 daddy's belly 啊嘛，外國人啲話中意啲好似爸爸咁。 係啊，即係冬天嘅時候喺 sofa 度睇住電視咧，好似挨住咧瞓喺 嗰啲係體型比較豐滿啫，唔係大肚腩。 我唔中意， 系嘛？ 系我唔中意，系 中嘅呢個係。 但係肚腩大咧都有， 唔係， 我覺得睇下你幾大啦。有啲真係好誇張， 係咯， 有啲真係好誇張。你會覺得你驚佢嘣 爆你咯， 係 你咯。 系， 我真係驚你爆 嘅。 首先你坐 你爆樓， 你坐飛機有冇試過要帶兩條安全帶啊？ 咁佢唔知嘅。 我見過有個外國人啦，其實佢唔係好肥嘅啫，但係佢個肚腩好似話齋，真係好大。 啤酒肚啊嘛。 佢要多一條安全帶，再扣落去原有嗰條。咁你諗下佢肚腩幾大？好啦，另外咧，我踩中一樣嘢，矮。女人咧，原來覺得矮都覺得係咯，矮係。 咁如果本身嗰個女仔都係矮嘅，咁我都冇 矮嘅女仔，佢未必中意矮嘅男仔嘅，矮嘅女仔可能都中意一啲高嘅男仔嘅。所以 我未必，我覺得係，我覺得係黃金比例嘅嘢，係 啊， 一定要黃金比例。 头大半个头咁 OK 啊！ 黄金比例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个男仔高过个女仔，个女仔啱啱好嘅话就可以挨到落佢个心口，咁、就为之黄金比例啦。系啦，佢夹高少少嗰就可以同佢接吻，呢个就 系 黄金比例啦。嗯，呢个系最舒服嘅，因为个女仔如果着少少高踭鞋嘅话， 就 啱 啱 好到个耳仔。 Yeah. 好啦，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有啲奇怪嘅，佢话唔中意男仔好大声或者好高音讲嘢喺公眾場啊，好大聲啦，同埋好高音 啊！我就覺得有啲阿叔咧，譬如話你坐車咧，好大聲， 好嘈嗰啲咁 咧， 你覺得佢好嘈？ 都唔明點解咁多電話講喎，好無謂嘅。 咁其實女仔都好乞人憎啊！如果係咁， 同埋嗰個， 因為有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幾乞人憎。 你又唔好咁傻豬， 唔好講個真相出嚟。咁另外咧， 有自知之明啫，又冇。 我記得阿小強有一次話嗰啲咩有體毛嗰啲咧係多人中意，其實唔係，嗰啲女人就係覺得。体毛多嗰啲咧，好咁样 嘅。系啊，会 唔 会 亚洲人同欧洲人嘅分别咧？ 唔系，我真系唔中意嘅。 中意体毛 感， 你话啊嘛，系啊，你话啊嘛。但系女仔唔中意嘅，太多嘅话，你会觉得哇咩啊？ 系 嘛？系啊， 有啲护心啊，佢话。 哇，好喜欢。 嗱，其实咧，佢系由最低嘅第七位咧，就系所有所讲嘢咧嘅讲嘢系第七位嘅， 即 系最 即系讲嘢大声讲嘢， 大声高音。第六位就系体毛多。第五位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啦，我啦矮。其实呢一样嘢咧，由我细到大咧，都系一种心理嘅阴影嚟，成日觉得好似，哎呀，尤其是咧，如果个女仔离远咧，你唔系好知佢到底同你争几远，越近越近，哇唔好啦咁样，咁咪唔敢啦吓。 第四坐低咪得咯， 全程 全程坐低 啊，坐喺吧台嗰度，唔知。 第四位咧就 系 肚腩大，第三位咧。 你勁啲喎，你個 ranking 暗瘡多，其實暗瘡呢一樣嘢， 男女都衰啦， 都係。 唔係，但係我覺得而家可能因為新一代嗰啲美容同埋嗰啲用品好咗，而家我見到有暗瘡嘅人少咗喎，係咪㗎？係 啊， 皮膚唔好係咪？即係其實 皮膚唔好嘅少咗， 咁樣講係咪？ 因為都真係你譬如患，我哋同啲朋友討論過，譬如你幻想你同對方去 好親近 嘅 時 候， 係 如果佢個鼻又生曬黑頭啊、粉刺，其實都都唔係咁好啊， 你都 keep 得幾好啊，你幾光滑。 佢咪就係因為佢驚咁咯，所以佢希望人哋唔好咁黃。 唔係，我想講 阮仲陽其實好多黑頭。 但係啊，阮仲陽咁光滑都係咁樣一個人。 你點？ 喂，做咩事啫？ 你點知啫？ 單身又 話俾你聽， 我收埋收埋嘅。 唔係，我想講嘅點解會因為我之前咧細細個，我對護膚都冇乜特別心得嘅。我試過有幾次入行啱啱初期咧，俾個化妝師話：， 話你乜嘢啊？ 哇！你個鼻都好污糟啊！你可唔可以搞搞佢？ 嗰男仔係呢方面係比較 casual， 係 比較 冇乜點去理 啊。曬又唔會搽防曬啦。即係佢話：喂，真係搞唔掂，我上。唔到粉喎， 咁而家 有冇咁嚴重啊？上唔到粉， 即係佢話 會㗎，因為你曬到龜裂啊嘛， 係啊，上唔到粉啊，個鼻又污糟啊，佢話你可唔可以搞？佢淨係直斥我呢一樣嘢，喺好多人面前講，咁我就不如即係要搞搞佢啦。 OK， 好啦，第二位啦，其實呢一個咧好含蓄嘅呢兩個字叫樣衰，其實咩叫樣衰唔知嘅，不過純粹係一種可能係叫。点解其貌不扬系嘛？ 唔系， 系 好个人 或者猥琐咯， 我都觉得 系啊。因为我有时候我都会见到我啲女朋友、啲男朋友好样衰，唔知点解佢哋都 有。你好难细致形容样衰两个字。 点为之？ 点为之样衰？ 样衰，譬如可能你见到佢嘅就系斯斯缩缩啊，讲嘢又唔望人啊，同埋就系冇乜自信啊，又或者一唔出声啊，或者啲咩咁样样衰。 唔出声，你叫样衰啊？ 包括埋喺里面咯。 咁、哦啊、怕丑嗰啲人咪好样衰咯。 多多嘢讲，亦都系，即系你永远你系要中间个拿捏到好噶咯，系、嗯、啊，样衰如果你就系单凭个样嘅话，我就系觉得系啲师叔叔嘅唔大方嘅样咯，系啦、 嗯啊， 鬼鬼祟祟啊，望、嗯、人又即系咁嗰啲咧，咁。 不过我又之前同啲朋友讨论过，我喺从女性嘅角度睇咧，佢哋会觉得男仔咧咩叫做型咧，或者。即係佢哋唔係去睇嗰個男仔靚唔靚仔啊，即係眼大啊，係咪鼻高高？佢唔係睇呢啲啊，佢覺得就算一個普通人樣都好啦，佢覺得點樣係好 charming、好 attractive 咧？就係佢做嘢好認真啦、 嗯， 或者佢真係好，學你頭先講，佢係好有自信嘅，佢、 嗯、 講每句説話都好實正嘅，咁佢哋就覺得哇，好好吸引啊！ 嗯、 你形容緊我啊？ 所以其實馬老師係好。好正噶！ 你一樣都冇，點解你覺得形容緊你？你會唔會一路都誤會咗自己？ 佢今朝未食藥，今朝未食藥。 我明，佢掛住食早餐，誤會咗自己。 未食藥， 佢望住我嚟 講， 真 係 好衰。 唔係，其實馬老師你有冇諗過？我向前望，其實唔係你就係其嗰兩位主持。 咁你上邊望都望地下， 因為佢喺佢個眼中你係透明嘅。 Transparent，colorless。係啦，第一位其實第一位咧，我有少少覺得未必 係。我嚟估。 我講埋少少， 好， 未必係嘅，因為點解？我見而家好多紅嘅明星咧。 都系咁嘅， 都系咁。 嗯，系咪睇得出噶？ 睇得出嘅， 样嚟嘅， 样嚟嘅， 单眼皮。 No， 睇得 流苏大 只，整容 唔系，唔系大只，唔系整容。 你有冇啊？ 我暂时冇， 我有冇？ 冇， 佢 唔中意啊？ 我知 咩？ 系女仔唔中意嘛？ 系 冇头发， 冇错啦，光头。但系而家你见有啲明星都系光头，嗰个叫大石庄俊系。其实都几型，可能因为睇惯咗啦，因为佢系演员，你睇惯咗啦。 唔系啊， 即系如果你要 冇头发可以好型， 系我都觉得 系啊。 但系 张卫健都好型啊。 未，每 唔好开名。 唔系每一个人都衬，应该咁讲，光头系有人衬，有人未必咁，要睇个头型。 系。 睇个头型。 同埋我觉得如果即系，与其嗱，我觉得应该咁样讲啊，与其你系冇乜头发，咁我就宁愿你咧 睇光 铲晒，我都觉得系。 我宁愿你有信心地话俾人听，我就系咁嘅样，系啦，就会 可以好型嘅， 系， 我就咁嘅意思。可能你会留啲须啊，或者系点样，唔好遮遮掩掩。 我有幻想，如果有一日冇头发，我会铲晒佢，之后咧，我就会喺呢度留嗰啲 须， 羊咩 须，留羊咩须，系啊 ，OK。 呢啲位啊， 好，我祝你梦想成 功。喂，呢个诅咒嚟噶， 抵死啊！ 呢个系 worst 最 worst 嘅 plan。 真系啊！我真系唔觉得系咯，我真系唔觉得系咯，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对紧嘅就呢啲咁嘅问题噶嘛，系咪先？咁其实女仔都可以噶， 系啊， 系嘛？ 女仔少啲嘅，光头就系啊， 所以我觉得 即系讲光头啊， 系啊，莫道你在选择人， 人 亦同选择你。 风骚家庭秘笈。 结婚前是两个人的事，婚后就两家人的事了。怎样可以确保两个人甚至是两家人都这么开心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风骚家庭秘笈， 请来婚姻及家庭治疗师陈淑玲和你分享维持美满婚姻的夫妻相处之道。 风骚家庭秘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没有人爱你，你就好好爱自己吧。生活不容易，总会有几分苦，几分酸，几分涩。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果没有人同你风雨同路，咁就做自己的小伙伴。人不需要借用人哋嘅光，做自己嘅主人就好啦。无需要为谁卑微，冇人心痛自己就自己心痛自己，守心自暖。冇人爱就自己爱自己，冇人帮你遮风挡雨，你就要自己变得强大去保护自己。自己人生嘅路系靠自己走，唔好去指望人哋。冇边个会做到永远将你摆喺心上边，永远对你好嘅。冇人系你一辈子嘅依靠，唔好强求人哋关爱，唔好降低自己嘅自尊。当人哋忽略你，就算再苦再难都要挨过去。个个都有情绪低落嘅时候噶啦，攰啦，难过啦，就停一阵，俾自己一个拥抱。唔好将自己当成人哋心里边最重要嘅人，唔好经常要活在人哋眼神里边。如果你希望你的生活每日都充满阳光的话，那就好好地对自己活得漂亮，将每一天的生活写成诗句。不要觉得人自己的心事人家个个都可以感同身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哪个都没有责任要去明白你。孤独这两个字是每个人应该学习的功课，学习在孤独之中让自己内心保持乐观。任何人都只是人生的过客，最后只会留下回忆。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赌注，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像一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身边，我像影子。 住跟你的脚步，我迷了路，我很难对自己交代清楚，因为我在乎。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爱情应该是无条件的付出。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啦，开始我哋环节啦，多谢 Matthew，Hello， 早晨啊，各位听众好。小强好，小杨好，瑞瑞好，Michael 好， 神马次序 啊，你惨啊！我而家越排越后啦。 得得咩潮啊？唔系小强啊， 唔系小强， 小强哥， 哦系喎，呢个哥添，系小强哥，细路仔唔识世界，唔好见怪，你唔好介意啊。 系啊，唔系佢系将你摆小卫宝第一页噶啦。 系啊， 我送个书先俾你啊。 系啦， 喂，我想问下大家，你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紧唔紧张你读书噶？ 紧张， 我都唔紧张。 点解嘅？ 点解咧？ 点解你哋会唔紧张？个名我屋企嗰个好紧张噶， 你紧张嘅， 系佢跟住贴， 通常都系紧张嘅。你跟住学生，咁有啲咩紧张咧？通常你睇到点 紧法啊？ 紧张嗱，譬如我哋升中学咧，系要本来我翻上昼嘅一点走得噶啦，咁但系升中学咧，佢专登要留低我哋食一个钟头饭，两点再学校帮我哋做一啲叫强势补习班啊。咁跟住咧，我妈咪咧会专登整啲炖猪脑咧拎嚟俾我， 好型好型。 平时唔使食呢啲嘢，但系嗰一排咧成日食嗰啲咩炖猪脑啊咩嗰啲咁样咯。佢话等我咧个脑咧开通啲、精灵啲咁样咯。咁所以我感觉系比较紧张啲咯。系啊， 约约就唔紧张嘅， 唔紧张噶。佢完全唔理我， 完全咩 嘅科，因為我成績好好。 哦，好好啊，自己搞掂。 唔係啦， 小樣樣咧都唔緊張。 因為我諗譬如我媽佢想緊張嘅，但係我諗佢都有個能力上面佢緊張唔到啊。 點解啊？ 即係佢都唔識我學嗰啲嘢，佢都幫唔到我緊張。 唔需要知你學乜嘢 㗎？冇嘅都係。 但佢有冇問三問四啲？ 唔會嘅，真係唔會。所有嘢都係自己乖乖地翻嚟又做功課，自己考試自己温書 咁。即係自己好主動啦。 唔係，佢呢度係另外一個 case。就是他放棄 咁啊，強哥咧，小強哥咧， 強哥 好緊張， 緊張嘅 因為 好緊張， 得我一個仔，最細啊嘛。咁我小學嗰時咧，又入咗去一間最好嘅小學。咁咧，佢我媽又周圍打聽點樣分班嘅。分班啊 ，A 班原來最叻， 梗係通常都 爭啲 C、D 咁樣樣。 你係咪去到 E 啊？ 我去到 D， 唔係 A 班。我哋係計名次嘅，仲用全級嚟排名嘅。 咁你排第幾啊？ 嚇！我嗰陣時一年班好勁啊，排第25，跟住有第7。 哇！ 於是我完班 係咯，25好勁。 其實有幾勁啊？ 全部百幾人 喎，都算係 都唔算勁喎。 Anyway， 對佢嚟講嘅一生中最大成就 啦。係啊，我哋講真。 快 屋企户籍木嘅咋， 即系心散啊嘛，即系心散， 系啦，都系咁嘅咋。咁70几分咧，我妈已经好唔高兴。 系啊，哇！ 系啊，好唔高兴。 咁佢会点啊？ 但佢唔高兴， 佢会打， 唔会打， 掹 佢块面咯，掹 长。系啊， 系啊， 会唔系因为咁样嗰阵开始长 块面？ 铺 系 long face 系嗰单嘢， 系咯，系另外一单严重啲， 有好多个案我嘅。 其实咧，爸爸妈妈成日会紧张嘅。不如咁样啦，我哋听下今日呢位听众，佢系喺呢一方面有啲咩紧张嘅事情啊？好唔好 Dr. Matthew 啊，各位主持人啊，你好啊，我叫做 Mary 啊，我是一个全职嘅妈妈嚟噶，有啲朋友咧叫我做紧张大师、啊，我屋企咧得一粒仔啫嘛，今年咧升中三，全家人咧都锡到佢窿噶，由细到大咧我都帮佢安排晒一切嘅，嗱由翻到幼稚园啦，到中学啦，我管接管送啊，车出车入嘅，佢食啲乜嘢，学啲乜嘢，参加啲咩活动嘅，我都安排好晒嘅。我自问咧，我对个仔咧真系好好，我照顾周到嘅。屋企所有人嘅话咧，所有嘅家务嘅话咧，佢都唔需要做。佢唯一要做好嘅就系读好啲书，同埋攞好成绩。唉，开咗学三个星期啦，学校咧个老师联络我啊，话想推荐我个仔咧参加下个月咧社工所搞嘅领袖训练营，要上山要过两晚夜啊。老师话咧我个仔咧喺学校比较静，冇咩朋友，参加啲咩训练营嘅话咧可以锻炼佢独立啲、tough 啲，识得同人合作。Dr. Matthew 啊，我为咗呢一件事咧，我同我老公嘈咗一晚啊！我老公咧不知几赞成个老师所讲嘅，话要鼓励个仔参加。但佢有冇谂过啫？个仔啊，读中三啫嘛，今年啊，佢嘅成绩啊，决定佢下年啊，读唔读到心仪嘅学科。最尾啊，咪又系要我去搞，系咪啊？要帮个仔去报名啊，去参加呢啲咁嘅嘢。咁但系我又真系好担心，佢上山嗰度要过两晚夜，我唔知佢挨唔挨得住啊。Dr. Matthew， 你教下我，我应该要点算好啊？ 好犀利，飾演得好好，嗰啲媽媽嗰啲汗咧流曬落， 好緊張， 好似啊， 大師啊嘛， 緊張人有冇快嘅真係， 有冇名叫做希治閣？ 有冇聽過有個傳聞，有個家長媽媽咧打去話：，喂，你要我仔做守門員即係足球嗰啲，有冇頭盔戴㗎？咁要戴個頭盔喎，唔係啊，係啊，真事嚟㗎，咁樣問嗰個即係足球教練，你俾個頭盔戴啊，咪守龍門，一個頭射個波射到點啊？咁樣咯，咁緊張係明白嘅、理解嘅，但係。点样唔好太紧张咧？嗬， 唔好太紧张啦。头先你讲话戴头盔踢波，我咧学校有个学生咧，啊唔系个学生，系社工即系搞个类似咁嘅训练营，几、多学生三日两夜上山啦。点知咧上山嘅时候咧，个嗰啲方温仔个背囊仲重过啲大人。咁啊，最尾咧啲老师都系质疑咧，你摆啲咩落个袋咧？抽样调查，抽三个学生背囊倒出嚟，你估？发现啲咩嘢？ 咦，好重噶， 好重嘅， 枕头啊， 书衫。嗰啲外套、 gas 炉、 水 系全部错晒。 三 第一个打开见到系一大包米， 点解啊？ 跟住你上冇饭食，跟住大包米咧，啲老师煮饭俾佢食。 我要老师煮， 社工老师啊，帮佢安排啊，煮啲米。 佢唔食饭唔得，佢咩食下面包咁 样， 一包半餐 大包米咯。第二个学生从经典打开系一大包冬菇。 点解啊？ 个老师好晒嘅，冬菇要浸嘅、啊，你有冇工作今日浸冬菇？我哋搵搵冬菇俾你食啊！嗰只大包冬菇啊！但系第三个学生仲离奇，今次咧就唔系好重嘅，唔系但系 水果 石子包住，你估包住啲乜嘢？ 粟米， 包住咗蒸好嘢嘅嘢食， 焗咗啲嘢， 猪扒饭。 你咁样系虐待个仔啦，其实入边系叉烧啊，锡纸包住个叉烧咩啊？你觉得咩啊？ 呢个 活动咧系训练学生领袖训练啊，训练 tough 啲，但啲爸爸妈妈安排晒啲嘢，系帮你背道而驰。 咁你点解要叫佢去介？即系要呢啲咁样参加呢啲嘢啦？ 佢又想去啊！嗱，我又听讲咁嘅故仔，又系呢啲咁嘅训练营啦，咁样。咁去到咧一个女同学咧，咁大家就一路装饭，叫装饭，我唔装，工人装。咁样，咁佢唔肯装饭，咁老师就谂住打俾佢妈咪啦，希望妈咪喺电话话佢几句。妈咪就话：，梗系唔系佢装啦，佢平时喺屋企都唔使装嘅，你哋装俾佢啦，老师，你装饭俾佢啦，佢唔装嘅，咁嘅样。 系啊，系有时爸爸妈妈就好心痛个小朋友啦，保护佢啦，帮佢做埋啦， 系咪好天方夜谭？我哋听落觉得点会咁噶？你行。 幾步路咁樣筆一筆個動作有幾難啊？ 阿梁生，我想問你個仔女識唔識裝飯先？ 冇食飯好耐啦，食意粉㗎嘛， 同埋食麵包。 我咧試過，我副校長一時同我講話，你知唔知一次咧放學咧好夜放工，收到電話五六點，係個學生打電話嚟。 嗯 求救咩咧？佢话唔识翻屋企啊！咁啊，副校长问：中学生嚟噶、你唔识翻屋企，你喺边度啊？我喺湾仔咯。咁佢问佢：你住喺边度啊？我住喺湾仔咯。咁你话你唔识翻屋企啊？佢话我平时 Uber 出入接送， 系啦，有人车出车入。咁佢就问佢啦：咁你有冇钱坐的士啊？佢话 的士系咩嚟噶？ 唔系，我有钱坐的士。咁你唔接的士？我唔识接的士啊！佢话吓，你唔识接的士？佢话系啊，平时我屋企有司机车我，我唔识翻屋企啊。 佢一定好有钱啊！ 冇错，佢同学就住喺湾仔下边，佢屋企住喺湾仔半山。 哦，有司机， 有司机，佢平时就系都唔知系交通工具啊咩嘢。 咁但系嗰日点解司机又唔接佢？阿爸阿妈又唔理佢？ 唔知佢呢做 project 咗，同可能留个晏咗啦，又唔通知屋企人。咁结果咧就带求救学塔校。咁但系就好奇怪咧，就系爸爸妈妈就系好照顾爱锡小朋友，但系你睇佢照顾咧，好似剥削咗佢生活技能啊，唔识得照顾自己，呢个比较可惜。 我试过听嗰个睇新闻啦，就系话。个小朋友呢原来唔知道橙系有皮㗎。 喔系 呀。因为平时都系姑娘姐姐帮我搣好咗，我一直都唔知道原来个橙系有皮㗎。 我另外听到个 case 嘅就唔知道鸡系有头㗎。 鸡翼就系鸡翼囉。 因为鸡翼就系鸡翼。因为鸡翼就系鸡翼。嘅时候已经包好晒㗎。系呀，同埋切到斩到一件件㗎嘛。 系呀，有个小朋友呢去旅行返到屋企呢有冇食嘢打佢个餐盒呢冇食过。因为呢嗰个完整嘅苹果。佢以前喺屋企咧就切好一粒粒嘅嗰啲蘋果，圓個蘋果，佢竟然 唔知道佢係蘋果， 食唔知點食 係嘛？ 係啊， 或者八達通係唔需要增值嘅咯，嚇需要增值嘅咩？因為爸爸媽媽可以自動 咁可以自動增值啊嘛， 知道有錢入錢先有錢㗎。 但係我哋以前係咪會好啲啊？即係點樣都好嘅話，我諗嗰個自理能力 自己搞掂， 照顧自己會自己搞掂，同埋嘅就係啲大嘅就會照顧啲細㗎嘛，係咪啊？即係大家姐就會湊第二嘅，第二個就會湊，即係一路輪住落㗎嘛。其實反而咁樣係咪會好啲啊？ 係啊，反而你環境唔好咧，資源唔好咧，你要學識自己去培養自己獨立咯，自己去爭取啲嘢咯。但係呢個年代嘅小朋友就啲嘢。个个俾晒佢哋，唔需要去争取， 又或者工人姐姐做晒。 去喎，翻学嘅时候，门内工人姐姐帮佢咩咯？ 系啊， 入到门口先俾翻个小朋友咯。 系啊， 其实都系 帮 系 睇都唔识噶。 最惨就系第时咧，佢自己融入社会或者自己为自己去嘅工作或者咩去努力嘅时候咧，就样样嘢好似由零开始。但系当人哋样嘢都识，你咩都唔识嘅时候，咁反而仲蚀底。 系啊，所以生活技能系好紧要嘅。 咁我哋点算呢Dr. Matthew， 如果你作为家长呢、即係点去压抑呢一种或者调教呢一种嘅又紧张但係又唔好太紧张嘅心态呢 咁、不如杨洋讲下啦、有一样呢家长你要学识嘅就係点样学识放一放手俾小朋友呢学下啲生活技能。咩、叫生活技能呢 ?life skills。 嗱讲下咩叫生活技能先啦。根据定义呢生活技能就係一啲适应性啦同埋啲正面嘅行为。咁个目的呢其实好简单嘅啫。就係帮到嗰啲小朋友呢可以应付生活上面嘅各种大大细细嘅挑战。咁亦都有讲呢其实生活技能呢好广泛嘅。乜嘢嘅技能，即係关于生活都可以叫做生活技能。咁亦都会透过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环境都会有所分别嘅。咁但係呢嗰个核心嘅目的呢都係想令到个小朋友可以促进佢嘅健康啦或者佢一啲嘅福祉咁嘅嘢。 咁生活技能呢有几个范畴喎。比如我哋一间第二部分呢就大家分享下嗰几个范畴係啲咩呢。 收好，戒看簿跟杂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错。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之前再回应事件的时候表示感到非常难过，认为政府有重要责任援助可能涉及隐蔽的个案。他提到地区的关爱队、区议员、民政事务署、社福组织能够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关爱共融的社会，帮助社会有需要人士，包括未必会主动求助的人士。李家超说地区力量可能会更了解是否有隐蔽式个案，包括关爱队和区议员等。在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民政事务专员会统筹所有地区事务，以建立一个守望相助的社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相信国庆黄金周会有大量旅客来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会统筹各方面工作。在交通和口岸方面会有针对性措施增加人手，机场方面亦都全力准备。文体旅局会统筹应变措施，留意每日情况，即时应对。他说知道业界亦都自发在不同方面配合，包括景点提升、资讯发放、酒店交通方面的准备亦都非常积极。他相信本港会有一个欢乐的国庆黄金周。另外被问到如何向市民宣传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李家超说选管会很快会公布选举细节，之后一系列宣传讲解会全速进行。李家超又说香港运动员在杭州亚运头两日的表现出色，直至昨晚港队已经取得三金、四银、七铜共十四面奖牌，令到大家感到非常自豪。他感謝運動員為港爭光，鼓舞港人。特區政府會繼續支持香港運動員和運動發展。在德國柏林訪問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後到訪兩間從事人工智能和保險科技的德國企業，向對方介紹本港積極發展創新科技的策略。陳茂波亦都同代表多間歐洲家族辦公室的企業負責人會面，与德国工商总会代表共进午餐，介绍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经济情况，并指出一国两制的长期实施让香港维持独特地位，而且优势更为突显。陈茂波又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公事曾永瑜会面，分享今次访欧之行的观察和成果，以及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情况。陈茂波之后会转到法兰克福，并且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启程回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持续酷热，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8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35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4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1.8，跌2.6；恒生中国企业61.52，跌6毫；盈富基金18.2，跌1.4。理想汽车139.8，跌4.9；比亚迪股份237.6，跌10.2；美团118.3，升1.1；阿里巴巴84.4，升5仙；友邦保险62.15，跌1.45；中国平安45.05，跌1.05；京东集团112.6，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8.88，瑞士法郎0.913，加元1.348，人民币7.311，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

Part Two 紧张家长。啊，其实咧，多得 Matthew 我以前咧睇过啲文章，佢有咁讲嘅，佢话咧咩十二岁前应该懂得的十件事嗰啲咁样咧，好多呢啲文章嘅。 愿闻其详，讲俾人听下。 十二岁前啊，前啊，应该到第一应该自己能够 cook 一个 dinner 或者 lunch 俾自己，明火锅吓，即系唔系叮炉啊，叮炉系啊，识咁啦。第二，起码应该识得由屋企自己翻到学校，同埋自己学校翻到嚟。第三，如果迷失路，应该知道点样去解决，找到咩人帮手。细细个嗰啲一定话警察哥哥咁样，冇警察咁你点咧？咁样即系了解。即系头先讲喺湾仔唔识翻湾仔嗰、那个，佢应该点样解决咧？ 我听过呢、這、一个延伸阅读嘅咧，就系咧而家嗰啲人会点样咧？佢唔识得翻屋企或者系迷路咧，佢哋上 Facebook 啊。 哦， 问人啊，哦、问啲朋友啊 ，Facebook 大神 ，Facebook 大神系啦，就会问啲朋友，我而家喺呢度，我应该要搭啲咩车或者点点点咁样咯，系啊， 就好似啲人喺厕所突然间发觉。冇厕纸，上网求救，即刻隔篱人入嚟洗手间，俾厕纸俾你。 异曲同工啦， 系啦。咁、当然其他咧就包括有点样自己执书包啊，应付功课上嘅嘢。有啲人咧要家长帮佢 check 书包或者 check 功课嘅，做晒未啊？咁、又或者啲家长自己系啊，即系上咩堂啊？咁样样帮佢执执执执。其实呢一样嘢都应该尽快交俾小孩自己去做，我觉得。 之前有一集咧有讲过咧，就话啊，其实细细个咧培养去做家务系好紧要嘅。点解咧？细细个培养做家务咧，第时大个咗咧，独立啲啦，对佢嘅读书啊、社交有好处。你知唔知有个调查发现咧，香港嘅中学生系、有一半以上嘅中学生系唔识做家务嘅噃。 有工人净使定唔识， 不问你啊，你识唔识做噶？ 梗系识啦， 咁我问下 你做咩家务？做咩家务？ 我只可以咁讲，我只中意做咩？我中意做拖地同埋扫地嘅。我中意向下，我唔中意向高，可能个人生得高咧，好攰啊条腰。 我试过咧问一个好细个小朋友有冇帮妈咪做家务，佢话有。咁我话你做咩啊？你知唔知佢做咩啊？ 识嘢。 唔系，系执玩具。 都系家务， 执玩具，执玩具你自己嘅嘢 都算噶。 O K 啊，系啊。 嗱，我几乖嘅，我小学嗰阵时咧，嗱唔好用咁嘅衰眼神啊。我真系我鄙视你啊！开始会憎你噶啦。 咁点啊？咁点？小学嘅时候点？ 自己烫校服。哇！我真系自己烫校服。 有冇人要求你噶？ 唔系，因为家姐又自己烫自己个套，咁我咪又自己烫自己咯。 都难噶，如果对于细路仔嚟讲。 烫咧？ 几多岁开始烫啊？你 唔记得啦。总之小学三四年班我都自己烫。 但 系 你屋企唔会俾你用，可烫豆咁危 险。有啲危 险， 有啲危险。 仲有自己洗自己嗰对运动鞋。 嗯， 白色嗰 对 咧，自己擦完就晾，因为我哋得一套校服，我哋唔似而家嗰啲咧有两套三套，我由礼拜一就到礼拜六，然后就洗完就要烫。 其实咧嗱，烫校服咧 ，Sarah 觉得啱，其实有少少危险性嘅。不过有啲家长咧就会谂啲好得意嘅，得意意思即系细路仔咋，即系好似玩咁样。我妈咪咧叫我咩啊，帮佢搣芽菜嗰条须啊， 同埋 系一啲即系煮饭，但系嗰样嘢洗米啊，仲有洗米，即系一啲冇乜危险性，但系就轻巧嘅帮手家务嘅。籌備咯， 係啊，我都有，我都有， 都有幫手， 要幫手煮飯啦，即係就係煲飯咯，同埋嘅就係星期六日嘅時候屋企要拖地嘅話，你就要幫手咯，同埋洗樓梯，係因為嗰時你住嗰啲唐樓嘅話咧，你有時可能過年過節嘅話咧，佢要幫你洗樓梯啊，或者要抹窗啊，抹門啊，咁嗰啲佢都會俾你做嘅，係啊，我又覺得 OK 喎 ，OK 啊，連日八洗邋遢一齊去做家務都係好嘅，你知唔知香港嘅中學生咧有六成？年纪咧系唔识得自己洗衫啦、烫衫啦，五成以上咧系唔识得煲饭煮餸啦，3% 咧系唔识得自己清洁家具啦等等。咁呢啲系我哋生活嘅普通嘅技能咧，发觉好多时候咧系冇学过。但系相反，芬兰嘅学生咧，日本嘅学生咧就好唔同啦。你印象中咧，日本学生咧系点嘅？ 好有纪律咁咯， 好有纪律噶。排队嘅时候咧系。唔爭先擁後嘅，所以大過你去火車站咧，井井有條，一啲都唔亂嘅。細細個咧已經開始掉垃圾咧，分曬類嘅，自己孭背囊翻學嘅，同埋好多時候咧學校咧係冇工友嘅， 即係冇校工姐姐， 自己清潔翻自己班， 自己做自己清潔。細細個培養啲學生就係玩完之後咧自己清潔，咁你見到有個環境氛圍咧，培養個小朋友去獨立生活啦。咁芬蘭咧，知唔知就係中學生咧？以前我哋啊，可能有你以前上堂有冇咩家政课噶？ 家政冇， 我有， 冇，你有 嘅，有，学针纸啦，同埋要学煮嘢食咯。 好好、啊。 我又唔算係家政課，但係佢會有一堂啊，係勞作堂，但係佢會教你織冷衫，同埋嘅就係啦，針子有教過嘅，但係煮飯冇。 冇。係啊。係啊，咁啊，芬蘭咧就是、中學生咧就學識煮嘢食啦，每個禮拜咧兩個鐘頭學啲生活技能啦。去到中二、中三咧，佢哋每個有兩個禮拜咧係唔使翻學，點解啊？自己去報一啲 internship， 去揾工作、去實習，老師係咩都唔做。就係純粹俾意見你，你自己去申請，自己寫 resume， 自己去 老師咩都唔做㗎， 咩都唔做啊！ 咁係馬老師啊，係咪叫？ 你不如去嗰度啦。 申請啊，係啊，咁但係發覺啲學生就變得自主咯。但係香港你見到情況就係咩啊？好多時候咧，啲學生係連報工都唔識報啊，唔識得自己寫 resume 啊。但我自己大學做咧，發覺每年嘅暑假之前咧，我都收到 email 咧，係啲國際學生讀緊中三、中四，佢 send 嚟話：，我咧係边间学校读书啊？我可唔可以嚟大学度咧嚟想申请学习一啲关于心理学嘅嘢啊？我识得啲乜乜乜乜，我可唔可以俾机会我？咁你见到，咦，又真系唔同个教育制度。我哋嗰时咧就系好爱惜嘅小朋友，为咗保护佢，但系调翻转就系咩啊？你剥削咗佢成功学习嘅机会咯。 嗯， 其实有时咧，我听过一个讲法，唔知阿 Donald Method 同唔同意？有时你俾佢撞下、碰下、逼错下咧，其实都系一个学习过程。而好多家长咧就一早咧就帮佢即系拎走晒所有嗰啲道路上嘅石头啊，或者咧一早咧就等佢可以。好坦途啊，變咗咧佢完全冇錯過，冇碰過壁咧，佢就以為哦，原來人生又好容易咧咁樣。點知將來佢真係碰壁咧，就會覺得好唔開心。 咁我又想問下你啦，你咁大個人，你再睇翻你以前讀書嘅階段咧，有啲咩嘢？哎呀，如果當年學校有教我就好啦。反而大個咗咧，發覺我哋嘅教育制度咧就係，哎，真係失敗啦，啲嘢冇教我。我大個咗碰咗壁，先覺得好後悔。有啲咩咧？ 嗯， 譬如我觉得就系其中一样就咩咧，由细到大咧，学校教我哋点样去攞好成绩啦，点样赢啦，从来冇教我点样去输嘅。 嗯， 我就觉得呢个最失败的地方就咩，就系冇教我点样去输咯，冇教点样面对失败咯，冇教点样面对去批评咯。 嗯， 咁你觉得你个啊，如果做多啲咧就好啦。你哋觉得点 咧？我之前咧都系拍港台节目嘅，咁就上咗一个。一集啦，叫做一日啦，一整日嘅关于生死教育嘅课题。我嗰阵时一路上咧，我就同嗰个叫生命教育嘅教练咧，同佢讲，我话哇，点解呢一啲嘅资讯或者呢一啲对点样去看待生命，系冇喺中学或者小学嘅时候就开始去认识咧？我系觉得呢个系，我嗰阵时都同佢讲，我觉得系香港教育制度应该要改进嘅部分咯。 嗯，另外我覺得咧，有時咧後生仔嗰時啱出嚟做嘢，好容易咧會中一啲叫陷阱啊，譬如啲暑期工啊，又咩？咁有時我覺得要分辨一啲社會上潛藏嘅危機，即係唔好覺得每人哋講一句説話你就信到百分之一百，咁都係一啲我覺得佢哋應該學習呢個係生活喺社會必須具備嘅啲嘅知識咯，我覺得。 嗯，我覺得嘅就係一啲哲學。方便嘅一啲嘢，我覺得嘅就係一個嘅就係批判嘅思想，同埋自己嘅獨立嘅思考方法。我覺得你係非常之缺乏嘅，因為我有睇過嘅就係譬如可能喺法國方面啦，咁其實咧佢哋係好細個，係歐洲嘅學校，佢哋嘅就係會寫一篇嘢，你係要講下嘅就係一啲譬如關於一啲哲學啲嘅一啲問題嘅討論嚟去作為一個嘅就係你嘅標準嘅。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值得學習咯。 好好啊，呢個 idea， 我諗起咧就你先講就係。外國咧係歐洲咧先有咁好智慧，就係佢哋嘅課堂邊咧一定要學咩咧，就係包括 philosophy 要學哲學嘅。 要學哲學。 你有冇發覺咧？你讀書讀到最高級最高級係頒個博士俾你，嗰、個博士咧叫 doctor of philosophy。點解唔係 doctor of psychology？ 唔係 doctor of architecture？doctor of medicine？ 點解所有學科到最尾，原來所有嘅知識都係 under philosophy 嘅？ 嗯， 因為去到最尾，你所學嘅嘢都係幫我哋咩啊？點樣好好去生活？生活嘅智慧 ，philosophy 点解 ？philosophy 就系 love，sophie 点解就系 philosophy，philosophy 系咩？热爱你嘅生命，带住智慧去好生活。 嗯、 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学生活就系学好多咩啊？好多 information， 好、多 data， 好、多 knowledge， 但有几多系 wisdom 咧？ 系啦，因为其实到最终嘅话，你都系会问嗰样嘢嘅啫嘛，系咪啊？就系、是、都系嗰几样嘢啦，就系、是、我系咩啊？ 系 咪 啊？为乜嘢而活啊？ 为乜嘢而活啦？你揾嚟揾去，其实你都系揾紧呢几个问题嘅啫。你点解唔一早俾一啲咁嘅概念佢哋，等佢哋可以清楚人生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嗯？又或者学好多 knowledge 之后，原来咧同人哋相处系完全系 唔使用， 唔识同人相处嘅喎，系啊， 小强哥。 你睇到咪知？ 我知道啦，我知道你想学咩啦，就系识女仔嘅方法系咪咧？我系冇教你，我想知。 呢啲好精， 好精。 除咗识同埋点样离开女仔，我都好叻嘅。 咁啊，真系冇人教点学识面对分手。 系 How to say farewell,、How to accept farewell, 同人分手咧都要去学习嘅。 嗯，系啊，系啊，因为有时譬如要同对方讲再见啊，咩小强哥系咪小强哥？即系点样撇系嘛？广东话真系撇系嘛？ 系啊， 撇一个女朋 友。我太优雅讲 farewell 系撇啱嘅。 farewell 点样掟啊？撇啊？嗰啲 language 佢嘅 language 系咁样嘅啫。你讲第二啲，佢唔 其实同女朋友咧就好似一撇一捺之间啫嘛， 又系智慧喎、啊，都要出文写字啊，一撇一捺系咪？ 冇错啦， 愿闻其详。 所以就系个分字嘅顶头啊，一撇一捺，下面一把刀斩。 如果听过啲人话中文字最难系咩字啊？先话写书法咧，最难咧唔系笔画刀啊，系个人字，一撇一捺系咪？嗯啊、真系有智慧啊！ 大师大师 大 师 大师 大师， 冇错 冇错，系啊。 咁譬如翻翻嚟杨洋。先話咧，世衞咧話原來有五個範疇咧，我哋要去學嘅話咧，對學生都係好嘅。嗰五個範疇係邊五個範疇？ 嗱，分咗五大類嘅呢個 life skills 啊。第一類咧就係關於呢個 decision making 啊，即係點樣去面對抉擇嘅時候，你要作出一個正確為你自己有幫助嘅一個選擇。咁入邊有當中包括呢個 problem solving 呢個解難能力，係啦。我覺得即係而家現一呢一代嘅小朋友咧，佢哋嘅解難能力係真係爭啲嘅，好多時 因為冇機會解難啊嘛。 係啦，所有人都幫佢搞掂曬，咁呢個係真係值得探討嘅。而第二個咧就係呢個 creative thinking 啊，創意能力，咁啊亦都包括呢個批判性思考。呢、這個我覺得反而學校教育會多翻嘅，而家係咪成日都講呢個要批判性思考？第三個就係溝通能力啦，同人哋人際關係相處，係出嚟做嘢，我自己都學緊啦呢個。第四個就係對自己自我覺察啦，係啦，亦都係包括呢個之前有討論過嘅一個同理心嘅能力啦。最後一個就係點樣去處理自己一啲情緒上嘅困擾嘅能力。 嗯，頭先講過咧，楊楊話喺學校又教你批判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但好多時候咧有個感覺就係、學校教啲 critical thinking 咧，有時流於就係咩啊？佢將 negative thinking 等於 critical thinking 啊、就係見到啲唔好嘅嘢批評。但我記得大學嘅時候咧，我嗰陣時讀英文係、那個教授好好嘅，佢話我就希望我啲學生畢業咧唔係攞 first on， 我即係希望能夠 critical thinking。咩叫 critical thinking 咧？就是、一個人喺間屋、一間房嘅出邊，道門咧打開少少，或者一個能夠批判思考嘅人咧喺出邊，佢嘅角度係開啲嘅。換句話講咧，佢望到房入邊嘅嘢咧係多啲咯。調翻轉一句咧，係唔批判思考，好唔夠 critical 咧，佢間房嘅門係好窄嘅，睇嘢好少。咁佢話咧就係、是，當你睇一樣嘢嘅時候咧，除咗睇到佢唔好嘅之外，調翻轉佢好嘅嘢，你又睇唔睇到啊？唔係隻隻都唔好啲嘅嘢，我所有嘢都睇到，能夠好持平嘅呢、這個先係真正嘅 critical thinking， 唔係 negative thinking、我覺得好好。 呢、這個好個提醒，因為我覺得其實而家都係欠缺咗一個咁樣嘅情況嗬。即係譬如你睇睇嗰啲 social media 嘅話，你會發覺有好多 haters 嘅，唔、知點解嘅就係、係啊，佢哋就會覺得就係咩都彈，咩都踩，咩都鬧。但係其實呢樣唔係一個好好嘅現象咯。 對我哋嘅社會，對我哋嘅家庭，其實個氛圍咧，我哋不斷不知不覺咧，係令到自己都好辛苦咯。 如果你覺得佢唔好啲，唔諗一啲比較建設性嘅方法，令佢變得好咧，咁咪唔使鬧咯，咁樣係嘛？ 咁不如咧，我哋不如做一个练习啦。就算今日嘅故事咧，个主人叫 Mary， 就好多时担心个小朋友。咁、我哋做呢个练习咧，回顾翻我哋细个嘅时候。咁大家咧觉得舒服嘅话咧，可以合埋双眼，拣个位置自己舒服嘅。我想问大家咧，你细个嘅时候咧，你个名系边个帮你改嘅？爸爸定妈妈，或者公公、爷爷、婆婆、嫲嫲？你个名字有咩意思嘅？好多时候咧，上一代帮我哋改个名咧，其实都系代表住我哋嘅祝福俾我哋下一代。你细个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咧成日提醒你啲咩咧？佢对于你读书啊、朋友啊、屋企或者你将来嘅婚姻，佢有啲咩忠告俾过你噶？无论呢啲劝喻嘅说话又好啦，呢啲期许又好啦，祝福都好啦，其实背后咧都系上一代咧对我哋一份关心、一份爱嚟嘅。咁睇翻今日咯，你有几多 上一代爸爸妈妈对你的期许，你有做到吗？可能你会发现有部分做到啦，有部分是未做到的。但是看回现在的生活呢，其实大体都不错、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甚至有能力呢照顾自己和周围身边的人，你自己的家人。细个的时候爸爸妈妈对你的担忧呢都过了去了。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信不信任你自己的小朋友跟你一样，他都有能力去照顾自己，有能力去爱惜自己呢？ 漫步人生，老友邓丽君呢首旧歌，快到中午十二点钟。星期二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今日又陪住我哋啦吓，咁啊天气都系比较热嘅天晴，虽然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听日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都系热嘅，仲有数天有骤雨。星期四局部睇到，有雷暴。好啦，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 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彩上 ，Morning Sir， 小强你好， 系啦， 大家早晨， 早晨，咁大家其实我哋都上个礼拜啦，话讲紧话头发呢一样嘢，真系好令人头痛嘅， 系啊，冇错， 系啦，因为搞 千烦老师啊， 冇错，咁啊头先系啦，咁我哋上个礼拜嘅话，我哋就讲咗有关于嘅就系嗰啲圆形。同埋係塊狀嘅一啲嘅秃头，係咪？咁啊就講緊就係所謂叫做就係俗稱鬼剃頭。咁我哋就仲有好多嘢咧，就上個禮拜拋咗出嚟，但係有問題，我哋今個禮拜同大家解答。 好啊。 咁啊講緊嘅就係仲有一啲，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你見到有好多中年嘅 朋友 向後褪啦、M 字額啦、 地 中 海 啦等等，呢啲係咪全部都係同一個問題嚟？ 一般呢類型都係屬於同遺傳基因、遺傳因素有關啦。咁即係中醫都會有講遺傳嘅現象嘅，即係你先天不足，你後天點樣去谷佢咧？嗱、即係如果我哋成日都去講笑話，以前去醫院就邊個朋友生咗 B B 出嚟嘅，咁啊梗係去睇 B B 啦，咁樣啊，咁啲阿爸阿媽梗係企喺個玻璃窗出面望，哎呀咁樣，咁你又梗係望下人哋嗰、那個，又望下自己去睇嗰、那個啦，係咪？哇！嗰、那個 咁多頭髮， 嗰、那個好似佢老豆喎，咁多頭髮嘅，嗰個咧又好似佢老豆，唔係頭髮唔係咁多嘅咁樣，係嘛？ 咁樣噶，取 Sir 你 由細細個已經開始睇到噶啦， 會有一個嗱會噶，你有陣時見到點解呢個細路仔生出嚟嘅時候個頭髮咁多？ 係啊， 或者呢個頭髮 少，好多噶。 咁可能你見到佢嘅家長喺度一齊睇嘅時候，喂，真係好似咁樣，有啲嘢都係睇得出。呢、這個就係所謂一種即係遺傳基因嘅問題，遺傳性。先天因素，咁如果父母佢原始佢身体都系唔充实嘅喺呢方面，咁佢俾佢个下一代佢都会唔充实嘅，咁、所以咧就喺呢一个点上边咧，就唔系讲咁容易话一定系食几多剂中药啊，可以即刻就帮佢一啲M 字额角就即刻可以全部退出嚟去好翻。 有问题想问，咁如果系咁讲法嘅话，我想知道我第时老咗，我个头发会唔会出现啲问题？即系我睇爹哋妈咪都略睇到噶咯，会唔会系？ 你会有 阿女又会睇阿妈妈啊？ 爸爸妈妈都会嘅，但系就唔一定绝对，即系只不过佢系啦，唔一定嗱。譬如话可能系几兄弟姊妹，咁可能。唔一定個個都會有類似嘅問題發生嘅， 咁、都冇咁 個別， 有啲頭髮多啲，有啲頭髮少啲嘅， 係會一樣係啦，冇錯。咁、但係咧，即係話嗱，正如咧，而家科技好多方法啊，不論你中醫嘅治療，你可能結合做針灸啊，有啲咧就喺嗰啲譬如話 M 字額角嘅位置，可能佢會做一啲梅花針嘅溝打啊，或者再用一啲中藥外洗啊，或者去蒸。佢激活佢嗰個 毛囊， 係啦，咁總會係有一啲即係成功嘅、原因就係話你係咪能夠規律而有效跟足個醫師嘅指示去輔助？咁如果唔係咧，你即係自己見住佢，成日都望住佢，咁佢係唔會自己長出嚟咯。你一定要揾辦法幫佢嘅，係啦。即係如果佢會自己長，你就梗係冇咁煩啦，係咪？咁 自己長根本就唔係一件事啦，水上 啱嘅。佢本來係應該自己長啊。咁啊嗱，但係啦，就遇到有啲咧就比較多見嘅，而家就係啲後生啲。 系啊，年 輕頭髮，係啦，有時有啲媽媽就帶啲小朋友嚟睇都有嘅，七八歲啊，有啲係啊， 七八歲 冇錯啊，七八歲都有噶，有啲咧就十一二歲啊，嗱點解 十一二歲 M 字眼？ 唔係，佢係頭髮甩得多，越嚟越薄， 係、 有呢啲 稀薄稀疏問題。 咁佢其實喺一個小朋友嘅立場。點解佢又冇乜大人？好似譬如話嗱，大人都會有機會有月經啦，有房事啦，有生育嘅流失啦，年老嗰啲就話有一啲身體嘅體質開始衰退啦。但小朋友應該係正值生機旺盛嘅時候， 係 嘛？咁點解佢會出現有呢個問題咧？咁樣嚇，亦都話 讀書壓力 㗎。有一啲咧，我哋留意過係同壓力有關嘅。但係咧，亦都唔排除當個細路仔個體質佢唔壯實， 咁佢要發育嘅時候咧，咁個身體就攞咗呢啲精華咧，就去發育喺啲五臟六腑，喺啲皮肉筋骨。咁佢就唔夠數去交俾個頭髮嗰邊長嘅話，或者佢要留翻啲精微去發育佢個重比較重要啲嘅器官嘅時候。咁嗰邊唔夠，咁嗰邊咪會甩咯。 嗯、 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啫嘛，好似冬天啲樹都落葉啦，就因為水分唔夠咁樣嘅時候，咁佢都要留翻啲精微俾個樹，唔好死住啦，係啦，嗰、那個原理啦。咁、嗯、所以細路仔咧，佢有甩頭髮都唔使驚，因為咧佢個生機係比年長嘅人咧，佢係旺嘅。咁、 嗯、 如果你識當地俾翻啲滋潤嘅物質佢，或者補益嘅滋潤嘅嘢佢咧，咁佢就可以長翻出嚟嗰個效果會快啲咯。嗱、 嗯， 舉個例，再比喻多一種人，我哋有陣時會見到好多一啲產婦，佢都會嘣嘣聲咁甩頭髮嘅。 有生完之後， 係啊，生完之後，哇，點解會甩？係啦，黑甩到驚，係啦，好多都係嚟求助。哇，點搞啊，醫生？我話。原因就是因為你生育的損耗、 嗯、 你生的過程甚至乎有氣血的流失，那也都是那句咯，你身體那些精微能量就要守藏在個內臟，頭髮它就會甩啲、 嗯、 等到你的身體夠洗先、 嗯、 好啦，那然之後呢 好偉大其實頭髮你不夠洗的就我甩啦， 呢個是身體自我調節的一個功能、 啊、 但係可能用現代醫學另一個角度去看咧，就係、是、同身體的荷爾蒙嘅因素有掛鈎啦。咁、嗯、總係荷爾蒙，又用翻中醫的分方式去看咧，就係、是、同我哋嗰啲腎裏邊嗰啲精微物質，即係咁樣作一個對照的意思啦。咁、 嗯、 所以咧，呢、這、一個產婦生的過程損耗啫，但係喺佢坐月期間。經過有足夠的休息或者一啲湯水的補益，個、 嗯、 身體物質充養翻，佢、 嗯、 就生翻出嚟噶啦。咁、 okay、 呢個就冇問題。嗯、所以點解以前嘅年代有啲人即係可能年紀大啲，佢啱啱先有細路，或者想喺年紀大啲要細路嘅時候，佢刻意佢可能長頭髮，佢都去剪咗個頭髮咧咁、 嗯、 樣。有啲人就覺得咁樣唔科學， 嗯、 但係如果用中醫嘅角度去解釋咧，因為呢個係腎其華在發，腎主生殖。如果個腎的精微物質要去俾頭髮用，頭髮不是生命的主要元素，是外形、外觀啊，保護個頭嘅啫。咁、 嗯、 佢剪緊啲，留翻啲精微喺呢邊用， 又啱。 理論上是合理的， 係、啊、 係合理的、 嗯、 所以咧，即係正如我有見過有啲佢有癌症的病人，佢、 嗯 知道佢一落藥。佢就會甩頭髮噶啦，咁佢唔想睇住自己日日甩冇意思啦，都係會甩嘅、 嗯。 我索性就一句唔該就剃曬佢，咁剃曬仲好打你添。我而家就係接受治療啦嘛、 嗯， 我接受呢個治療所產生嘅表現， 咪好翻。 我覺得佢好正面， 係 啊。 跟住嗰個病人嚟我哋度做，譬如話針灸平衡調理嘅身體啦咁樣。哇！佢睇住佢一路生到嗰个头发咧，好似地毡咁多头发， 地毡咁样，地毡头肉酸噶、啊， 咁佢慢慢长先到长啊嘛！哇！你即系睇唔出仲浓密过我添咁，咁即系话其实好多病人佢当时疾病用药都系会咁样甩嘅、 嗯， 但系当个身体平衡翻之后咧，佢系会长。呢、這个就系、是。讲紧唔系衰退而导致到系甩，而系体质当时受到某一啲嘅因素弱咗，个、 嗯、 结构未受损，而系物质支援唔到，佢就冇办法长得好，同埋会甩多咗啦。咁、 嗯、 所以我哋用啲咩方法去护养翻一啲无端端呢一轮好似甩头发甩得比较多嘅人士、 嗯、 去保养翻咧？嗱、 嗯， 第一啦。自己要注意的嘢咧，就係點樣保持住個身體，唔好俾佢虛先。 嗯， 咁你自己都要做啲嘢嘅喎，唔係淨係話食啲藥嘅喎。你 做運動， 運動係一個方法，不過唔可以過量嘅運動。因為而家啲人成日都會過量嘅，我留意到、 嗯、 啊。第二咧就唔好食咁多生冷凍。真係嘅，因為呢個會影響吸收。係、 okay. 啦，第三咧就係、是、特別如果先講女性嚟講咧，佢盡量要就住係，即係佢幾懶都好啦，即係唔係用中醫方法調養，但係。 在月经阶段过后都要找返啲营养或相关嘅嘢去补给下。 嗯、 因为你又流失啦嘛、嗯、你本来甩头发就反映出你物质唔够充实。咁、嗯嗯、你月经就规律住嚟啦。咁呢个都还可接受啦，因为佢仲有经嚟㗎嘛，有啲虚到连月经都收埋嘅。咁、 嗯、 呢个就好虚㗎啦。咁所以呢一定係要去补。 咁、嗯、如果停咗经呢， 停咗就好事嚟㗎，咁佢健康正常嘛，呢个係收经喎。 会唔会收咗经之后都 係啊，或者佢即係早得滞收啦。 嗱，早得滞收呢个就係我哋讲体虚嘅问题啦、 嗯。 但係如果你话正常年龄而出现收经，咁呢个係正常生理嘅、 okay。 你夹硬催谷佢，又可能会激活咗啲其他唔好嘅嘢添。 收到。係 啦、 okay。 所以即係随住个自然嘅規律佢係咁樣嘅啱嘅，但當然啦，有啲人係因為 keep 得好 fit， 咁佢超過咗55，佢都仲有經期嘅，咁呢個係佢個即係保養嘅因素啦、 嗯嗯。 好啦，咁如果我哋要朝住不論係小朋友至到去一個成年人。出現無端端甩頭髮多咗，咁我哋都係可以用一啲叫共同大家都可以共享嘅方法啦、 嗯， 就係煲一啲湯水去補補個腎先啦。 我最中意呢啲， 係啦，嗱， 補腎嘅 ，OK， 係啊，補腎咧就要除咗補腎，又要益精。即係話佢裏面嘅成分就包括咗啦。嗱，何首烏呢、這個就一定係唔少得㗎啦。 係啊，終於出現首烏啦。 何首烏係成日常用嘅。 係。 咁啊，啲頭髮上面嘅問題。 冇錯啦，何首烏我哋就用三錢啦。 三錢。 係啦，跟住咧就要川芎白芷。 川芎白芷。 這個、呢個咧，我哋成日都話煲魚頭湯就川芎白芷，原因就係佢能夠有令到啲氣血引上去個頭嗰度。 係。 但係用個量咧，我哋要輕啲，但係用一錢。就好啦， 哇咁少， 因為兩樣加埋一錢， 每人一錢， 每人一錢，係啦， 因為多咧嗰、那個藥，我哋要佢浮升上行去到個頭， 嗯、 重嘅嘢咧就會聚向下降，嗯、所以咧我哋而家個問題喺個頭嗰度、 嗯， 我哋就用川芎白芷又活血。驱风，令到啲血气咧滋养到去嗰个孔窍嗰度，咁、 嗯、 就再加啲熟地杞子， 熟地 系啦，熟地咧我哋就大约落一片五钱左右，杞子咧就一汁三钱左右啦。咁、 嗯、 呢两只咧都系有补血、有补肾益精嘅，咁、 嗯、 不单止系对于个头发嗰个质地嘅滋润性提升啦，亦都可以对于我哋有充耳明目、眼睇嘢蒙、耳听嘢聋啊，都系一种可以补。嗱，其实个问题都系归一嘅，好多人你都要留意到咧，佢头发唔靓，甚至乎咧佢成日都话眼蒙，听嘢又唔好，其实都系一个头度啫嘛。讲嚟讲去都系个头嘅问题， 但你讲嘅呢啲问题都系年老先至会出现嘅问题。 年老就多见，但系后生都会见。 嗯、 原因就系因为而家啲人好多时候用神啊睇电脑啊，咁、嗯、你咪用多咗好多呢啲 眼力咯。啊，咁啊，咁所以咧，譬如话你眼啦、耳啦、头发啦，其实都喺人体个最上嘅一个头部嘅位置。咁、 嗯、 所有呢啲都系器官。所有器官都需要一啲气血精微去滋养，佢先至发挥到佢最靓嗰阵时候。 嗯、 即系你而家俾人去做个眼部按摩，做完之后你只眼睇嘢，哇，好似 bling bling 咁 样，系啊， 即、 啊、 刻好似清咗。 清啊， 你揿几下个耳仔，只耳仔听嘢又好似清咗。 嗯， 咁其实个原因系咩啫？因为嗰个按摩令到个血液循环改善咗、 嗯， 而令到嗰个局部嘅一啲细胞得到啲血氧滋养到。循環更好嘛，咁、 嗯、 所以如果好似川芎白芷呢啲藥材，佢就係可以將啲血上行送上去俾我哋上面呢啲器官細胞，咁佢咪先至可以靚咯。所以如果落個量一重手咧、 嗯， 就會啲藥就走濃啦嘛，濁啦嘛，就會聚向下，就走唔到上頭啦。咁、 嗯、 所以呢個咧反而係中醫叫做用藥嘅升降浮沉。之間個技巧， 哇，犀利， 係啦，即係嗱，你煲碗姜水去飲，佢咪好清咯，發散嘅，佢、 嗯、 就走去皮膚。 嗯、 但你整碗芝麻糊係好濃嘅，佢就會向下通大便，咁、 嗯、 啊走落去咯。咁呢個咪升降個意思咯， 係、嗯、 啦，咁嘅比喻。咁、 嗯、 所以咧，我哋就再加片陳皮落去啦，因為呢啲湯水咧，佢有一啲。熟地杞子都是甜啊， 我甜啊， 我唔苦噶呢、這个汤甜嘅、嗯。 因为何首乌俾我感觉，我觉得好 所以嗱多就会有机会苦。 哦、 但系你落三 子都好重味。 系啦，但系穿工白子一前咧，佢煲咗个汤就唔会。 哦、 所以嗱，如果你落咗譬如话落片陈皮落去，咁、佢可以减低有啲人食咗熟地，佢嗰种煲嘅汤咧，佢会黏喉，咁佢就。可以幫助佢醒翻個脾胃，減低嗰種滯利之象。咁、再加幾粒紅棗落去啦，等個湯水咧就補血個效果好啲啦。咁、有啲人又係受唔到嘅，你可以落藍棗啦。咁、你就放嚿豬展或者瘦肉咯。咁啊去煲個湯，甜啲嘅又係紅蘿蔔啦，佢、就可以作為一個白搭嘅。咁、呢個湯水咧。你譬如話一個禮拜一至兩次咧都冇問題嘅，只有係一種情況底下唔適宜嘅咧，就係、感冒傷風緊嘅時候，你冇理由補嘅，一定係清嘅。咁、所以嗱，呢、這個湯水不論係男人、女人、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嘅，但系少到几少咧？即系我哋又未至于会俾个 B B， 哎呀，佢都好少头发，佢都饮翻两羹先， 唔会吧？ 系唔知噶，讲咗先，安全啲。嗱，因为点解咧？你去到六七岁、七八岁，我觉得冇问题。但系太 B 嘅情况下咧，你都要即系知道下佢嘅体质受唔受嘛？ 几个月唔会俾佢饮啊？ 冇错啊，咁啊。即係唔知㗎，有時係啦，啱啦。嗱，總之 B B 咧，我就唔建議飲呢啲比較滋補嘅湯住。 係， 係啦。咁如果去到有六七歲、七八歲，你覺得佢點解呢輪個女仔以前頭髮多啲，而家又甩多咗，或者男仔女仔都好啦，會唔會係因為佢讀書好勤力啊，成日都要面試啊，去考試啊，去記呢樣記嗰樣啊，咁巧佢又甩多咗咧？咁咪煲俾佢大家一齊飲咯， 係、嘛？ 咁啊，跟住。父母啊，或者阿公阿婆阿爺阿嫲，佢哋都一家共融嘅呢啲湯水，咁、就由於佢唔會太過温燥，咁但係佢最唔好嘅地方係咩咧？佢煲出嚟嘅顏色就黑黑地咯，係 啦，黑蒙蒙 黑色咯， 咪好咯，啲頭髮啦。 理論上就有呢個原理嘅，咁、因為黑色喺中醫角度咧就入腎，咁、所以佢補腎嘅嘢就係黑色噶啦。 係咯， 你都即係叫做可以試一下。咁、因為唔係成日都講要食藥。嗱、你食中藥咧唔係唔得嘅，但係咧一定唔會話一個禮拜食個劑藥可以幫到啲頭髮。湯水咧就可以持續堅持咁樣，因為好飲，一家大細都可以飲，大家都有個共同目標嘛，咁啊可以試下咯。咁啊呢一啲方法之外啦，但係當然要可以試下，仲有泡啲茶水啦。 係 嗱、有隻中藥材咧叫桑葚。子， 我聽講， 桑葚子係補肝腎嘅，咁、你可以桑葚子加埋杞子，加埋黑棗呢、三樣嘢，咁啊桑葚同杞子都各一錢，黑棗就兩粒，咁、就係三樣嘢咧，就揾個保暖水杯。泡局咯，大滾水，由朝飲到黑，保養一下咯。 由朝飲到黑， 好啦， 頭髮都變黑， 得咗。 好嘢， 唔該曬，仔神， 唔該曬， 大家試下， 拜拜。 死党旅行转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行书店逛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言。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工联会就西九龙地盘致命工业事故约见劳工处助理处长，要求尽快彻查成因，并且检讨现时地盘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工友安全。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认为，今次事故属于系统性一连串低级错误引致。他引述劳工处话，事故现场属于密闭空间，大分判伤是否有同样理解？劳工处又话，今次事故属于极严重个案，当局会加强调查工作，并且从最严重的控罪入手，同时会与建造业议会加强教育和宣传工作。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相信國慶黃金週會有大量旅客來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會統籌各方面工作。在交通和口岸方面，會有針對性措施增加人手，機場方面亦都全力準備。文體旅局會統籌應變措施，留意每日情況，即時應對。他說知道業界亦都自發在不同方面配合，包括景點提升、資訊發放、酒店交通方面的準備，亦都非常積極。他相信本港會有一個歡樂的國慶黃金週。另外，被問到如何向市民宣傳年底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李家超說選管會很快會公布選舉細節，之後一系列宣傳講解會全速進行。政府將會在11月中推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合資格人士可獲政府資助篩查和治療糖尿病或高血壓。在共付模式之下，化驗費由政府全數承擔，會資助家庭醫生196元診症費，市民需要給120元診金。如果市民確診糖尿病或者高血壓，每年最多可獲6次資助診症，政府每次補貼166元，政府建議收費150元。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李力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計劃有吸引力。至於治療時收費150元是政府建議水平，醫生可自行釐定診金。他希望給予靈活性，而最重要是價格透明。策略採購統籌處總監張偉倫在同一個節目說，現時已經有200多名醫生登記參與，相信日後會有更多醫生參與。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持續酷熱，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局部地區有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80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38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4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8.2跌1.4，腾讯控股302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61.5跌6.2，理想汽车140.2跌4.5。比亚迪股份237蚊跌10.8，美团117.9升7毫，友邦保险62.2跌1.4，阿里巴巴84.5升1.5，中国平安45.15跌9.5，京东集团112.7跌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8.8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48，人民币7.311，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32,391点，跌286点。港金报17,85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4美元，卖出191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嘅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咗新时期党员干部嘅砥砺奋进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同价值思考。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八月再见，九月你好，第八集，第一季大结局。 老柱啊， 嗯， 啊，我听日夜机飞澳洲， 好啦，放心啦。公司啲嘢咧，等我处理啊！我会帮你斩妖除魔。喂，话时话，你飞到去嗰边谂住点啊？ 嗯，梗系想酷煲咯。信你嘅咧，我可能同喺澳洲玩多两三个礼拜先翻。 咁如果咩咧？ 咁就冇办法噶啦，咪翻嚟香港。 嗯哼。 Cynthia 姐。Philip 佢放假，放成3个礼拜咁耐，佢部门啲嘢冇人做啊？咁唔得噶噃，点都要揾人睇住下噶。嗯，暂时揾边个睇住好？嗱，我觉得呢，嗱，我觉得就吓，梗系就揾啲帮过佢又好熟佢部门嗰啲人啦。我，哎呀，系我系帮过 Philip。咁佢又真係好信我嘅，仲成日赞我，搞到我都几鬼唔好意思啊！阿仙佛姐，你真係想我暂时帮手睇埋佢啲嘢啊？会唔会怕唔係几好咁啊？吓、啊，好啦，佢你怕乜嘢啫？呢啲你又可以真係信得过我嘅，我係有信心同佢睇住个部门噶。边个唔听话唔高兴嘅，咪请佢起身咯。 当我知道 Cherry 入咗个公司之后，发展都几好，按住佢自己规划嘅路线嚟行。其实我真系冇乜所谓，好安心添。起码佢唔会再缠住我，咁我按翻我自己嘅谂法去做。唉，其实我边日订到澳洲嘅机票，我只系想沉淀一下， 包括工作上、爱情上。谂住趁呢个假期搬屋，离开筲箕湾，所有嘢由头嚟过。直到收到 Chloe 表姐个电话，系佢令我改变我嘅谂法。 阿曾生啊，你好啊！ 叫我 Philip 得噶啦。 都系一句啫。 系啊，俾翻 Chloe 个手袋你先。啊，里边啲嘢我冇搞过噶，不如你 check 下好冇？惊唔惊有嘢唔见咁样啊？惊唔惊？ 梗系唔惊啦，唔通啊？咁都信你唔过咩？啊，原来啊，系呢个手袋。 呢个手袋？呢个手袋好重要嘅咩？ 呢个牌子嘅手袋啊，我个表妹啊悭咗好耐噶啦。嗱，就唔系好贵，不过咧佢就好中意。你知唔知点解啊？ 我唔知啊，有咩特别意思啊？ 个傻妹话呢个牌子嘅设计师系一个好后生嘅西班牙女设计师，系自己创作嗰啲品牌嚟噶。听个表妹咁讲啦，嗰个咩啊？咩创作理念嗰啲咧，话好似咧个气球咧就代表住爱情，咩每段爱情啊都充满住希望啊。不过咧，如果太用力吹，就会爆咗咯。听完。你明唔明啊？我都唔明呢啲咩道理嚟嘅。 我都冇听过。 唉，个傻妹啊，好纯好乖嘅。 我知嘅，其实都我自己唔好啦，错过咗。 唉，冇错过，冇错过。嗱，其实就咁嘅，我做表姐嘅都想表妹好，系咪先啊？嗱，同你又唔系话咁熟啦，今次啊先至啊第二次见面啊，不过望落去啊，我都信你系正人君子嚟嘅。 多谢晒你啊！不过我哋分开咗啦，而且佢好似已经有新男朋友啦嘛，系嘛？ 新男朋友 系啊， 冇。如果有啊，佢实同我讲噶。我肯定冇喎，曾生。 唔系，嗰次我飞去北海道揾佢，我亲眼见到同另一个男仔一齐跑马拉松，仲好似好亲密咁噶。 唔系，一定唔系啊！嗰、那个啊，佢嗰啲跑友嚟噶咋？ 跑友？ 系啊！哎呀，讲下，差啲都唔记得。俾翻呢个嘢你啊！ 吓，灯牌？点解灯牌会喺你度嘅？ 呢啲啊，咪就系你哋嘅缘分咯。啊，兜兜转转啊，转转兜兜啊，不过又会咁得意嘅，翻去你手上面。嗱，呢啲啊，咪就系天意咯。唉，你知啊，表姐我啊，唔系好识咁讲嘢，我净系想讲啊，如果啊，你哋仲系中意认真嘅，你快啲去揾佢啦。唉，如果你话唔使嘅，唉，就当我呢个表姐啊多事啦。那个灯牌啊，你唔要嘅话，我啊抌咗佢噶啦。点啊？仲要唔要啊？ 要。我谂都唔谂，就即刻攞翻个灯牌，翻到屋企即刻开住佢，摆窗口前边，我一路望住佢，一路谂翻好多同 Chloe 嘅日子。开心嘅、唔开心嘅，我都记得。好似应承过佢去北海道过一个白色嘅生日，又应承过佢坐热气球飞上天空睇下个天。而唔开心嘅嘢，就好似世界末日一样。 我终于离开了香港，离开了曾生。不过其实我的心似乎还是跟曾生那么远又那么近。我很憎自己啊，为什么这么婆婆妈妈啫？为什么不可以洒脱一点？为什么自己这么渣？我完全不懂处理这些感情的事啊。 有冇搞错啊？无端端闹人，好叻咩？激死我啊！ 喂 ，Cherry， 呢度唔系你业务发展部 office 喎，你又嚟做咩啊？发神经定发烂渣？ 老朱啊，嗰、那个女人变态噶，佢无端端啊发神经闹人啊，我又冇做错事，发咩烂渣啫？佢黐线噶。 哦，原来 both 既发神经又发烂渣，抵你啊！啊，人哋当你系用完即弃嘅垃圾咋，翻翻你嘅垃圾站啦。 你。 嚟咗雪梨两个星期，目的系要处理公司嘅公事，另外亦都系因为想早啲适应呢度嘅天气，准备下个礼拜马拉松。我知道祖儿听晚会到，我同佢讲咗会喺机场接佢，跟住就陪佢练跑。唉，不过其实我咁做都唔知有咩意思，明知冇结果都仲要中个头埋去。我小小个嗰阵残疾一名，阿妈曾经担心我养唔大，买咗好多补品俾我食。读小学嗰阵咧，啲同学笑我对脚有个藤条，女同学都跑得快过我。我唔甘心啊，每朝早五点钟起身落街跑步咯，跑完一个钟先冲凉换衫翻学。跑步令我成为一个好有毅力、做事好有目标嘅人。落得场跑步，最低限度就系一定要完成个比赛。当我决定落场，冇人可以阻到我。早晨啊，祖儿。 系。 好精神咁啊！今日，琴晚瞓得好好啊！ 早晨啊，我琴晚瞓得好好啊，估唔到咧，澳洲呢一个时候天气咁好嘅，跑步应该好舒服啫，嗬。 系啊，啊，我咧陪你跑两日，等你适应咗，攞翻个感觉，我再帮你执下你嗰啲步姿同埋步速啊。我估你今次嘅成绩咧，应该会好过上次北海道。 Ryan 啊， 嗯， 其实我跑步咧，享受自己一个人嘅时间啊，可以谂下嘢，听下自己嘅呼吸声，感受下自己嘅存在，我已经好满足同好开心噶啦。咩成绩其实都唔重要噶 ，Joey 啊，你跑步都跑咗咁耐咯，其实你可唔可以对自己有少少要求啊？我唔想你成日都咁玩玩下得唔得啫？我想你认真啲啊 ，Ryan 啊，我已经好认真咁跑噶啦。如果你唔得闲噶，你唔使陪我噶啦，你去做嘢啦，我自己跑得噶啦。 你如果真系得嘅，你就唔使仲系跑紧半马啦。你要提高自己嘅水平先得噶，跑远啲，睇下自己嘅实力可以去到边啊嘛！ 得噶啦，得噶啦，我会加油噶啦！ 加油加油，你敷衍我冇用噶 ！Ryan 啊，我讲错啲咩啊？定我做错啲咩得罪咗你啊？我冇心噶，我同你道歉啊 ，sorry。 你冇得罪我，不过我见你好似成日都唔知道自己想点，混混噩噩咁样，我等你好失望咋？咁啦 ，Joey 啊，你快啲谂清楚自己想点。你唔好一时又咁，一时又咁。哎，我唔讲啦，我要翻酒店同同事开 Zoom meeting 啦。我唔理你啦，你自己跑啦。你有本事嘅就爆啲好成绩俾我睇下。 喂啊，你咁恶做乜嘢啊？ 表长烦啊！ 哎呀，烦乜嘢啊？佢去咗澳洲揾你啊？ 咩啊？你讲边个佢啊？你讲 Ryan， 唉，我琴日见到佢啊，不过咧搞到我好烦啊。你知啦，我嚟澳洲其实想静下，想开心下咁啊，点知而家仲衰啊，咁样啊，不如咁，我听日咧即刻订机票走添啊，再系咁。 喂，唔好唔好，千祈咧唔好走住 啊， 谂都唔好谂啊。点都跑埋个马拉松先啦、 啊！我唔想见到佢、啊，跟住又无端端俾佢闹啊！咁好恶啊！ 系啊，表妹表妹，佢咁烦啊，咪归理佢咯。表姐咧知你而家心情唔好啊，最紧要咩咧？最好啊，就梗系揾个人喺你身边，俾你挨下氹下，唔、开心咯，咪大大力咁咬佢一啖咯。表姐明嘅啊，或者咧呢、个人好快会出现噶啦，等多阵先啦。 唉，点解我真系咁命苦嘅？我中意嘅又唔出现，我唔系咁中意嘅又成日出现，激死人啊！ 咩话？最快澳洲雪梨嘅机票要后日朝，唉，可唔可以再 check 下？系系，最快最快、啊，冇啦！啊，要啊要啊要啊！唔该，拜拜，要要要。唉，后日佢都跑完，算啦。如果真系遇唔上，都冇办法。 Ryan 打嚟，会唔会闹我？死啊死！喂 ，Ryan， 喂，你喺边啊？系咪仲喺酒店啊？ 系啊，喺酒店啊，冇出去啊。 乜你冇谂住去跑马拉松咩？吓、 啊， 点解你唔出去睇下？ 落大雨、啊，梗系唔出去啦。你咪又想闹我系嘛？ 我点会死得闹你啫？我、哦、早几日唔够瞓，我心扑成啫。Sorry 咯，我而家打电话嚟，又想话俾你知啊，今日太大雨。大会取消咗今日嘅比赛，改咗听朝。 哦， 时间地点就不变。 哦，知道啦，知道啦。咁听朝见啦，拜拜。 诶、嗯，喂、啊，咪住咪住。 咩啊 ？Joey 食咗早餐未啊？ 食咗啦。 我未食啊，你可唔可以过嚟陪我食早餐啊？ Sorry 啊，我早餐啦、lunch 啦同埋 tea 啦，我都食咗啦。我依家要温习啊，我唔讲啦，拜拜。 吓、啊，喂喂。 哎呀，落大雨取消咗马拉松，太好啦 ！Chloe， 等我，今次我哋要同你一齐翻香港。 起点呢一度好多人啊，个个都满怀希望，充满斗志。而我心里面只有一个谂法：如果终点又有个灯牌出现，我宁愿唔冲线啊！我会直接咁跑向个灯牌嗰度，然后好好咁样揽实你，揽到你实一实，揽到你实一实，唔放开，我唔会俾你走噶啦。 Joey 啊，我知道我好傻，不过我觉得所有嘢都系值得嘅。 我哋终于见面啦！我订咗海边一间餐厅 ，Chloe， 今晚我哋一齐食龙虾，一齐庆祝，重新开始。 跑步开始啦！我戴住个 headphone， 一路听住曾生最中意听嘅一啲怀旧嘅歌曲，一面可以感受我自己嘅呼吸同埋心跳。灯牌啊，灯牌，你一定要出现啊！喂，唔知道有冇人帮我傻佬买点心呢？如果冇嘅话，今日弊，唔得啦，我要跑快啲啦！ 我喺呢个位置度 ，Joey 一定佢会见到我嘅。Joey， 我等你啊！ 马拉松开始咗啦，半山呢个位置应该最好嘅，一定可以睇得好清楚。希望佢睇到我啦，你要等我啊！ 唔知点解呢？我觉得今日我跑得好好啊，连呼吸都特别畅顺。我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好清楚同埋好明确嘅目标，就系、是、我嘅爱情故事结局啦。啊！真系有个灯箱啊，有人举起 LOVE 呢一个字嘅灯牌，我唔理啊，你一定要等我，你唔好走开啊 ！Joey， 我等紧你啊 ，Joey， 你快啲到啦 ，Joey。 今日天朗气清，万里无云，我好期待佢见到我心意嗰刻。 啊！我嚟啦！你终于都可以等埋我啦！揽实我，揽实我啊 ！Joey， 我终于都等到你啦！我好好咁样揽实你，我唔会放手噶 ，Joey。 唔系你啊 ，Ryan， 点解会咁噶？ 我松开咗手里边一百个氢气球，随风飘散。我相信佢一定会睇到有 C H L O E 字母嘅气球。Chloe， 我落嚟揾你，你等我。 诶 ，Joey， 你望下 咩啊？ 天上面啲气球好靓啊，啊，几有心思 喎。系啊，系我最中意嘅气球啊！我好肯定系曾生为我放嘅气球。因为佢答应过我，飞上天空嗰度睇星星。 诶 ，Joey， 但你望下，嗱、 啊、 有 C 字，有 O 字， 啊、 应该仲有其他英文字噶。我估系一个人嘅人名。啊，不过佢冇谂过啲气球上咗天空就乱噶啦，点会系好整齐咁排一个英文名咧？放嗰个人都系傻佬嚟嘅。 我更加冇谂过，